手， 你好吗？ 一路上没有你在左右，面对现实一无所有。 可惜当天放开你的手，再不能回头。

时光难倒回。